我们的生活多么简单，你有多幸福。尽管遭受如此多的迫害，他们答应给你三年的工作。安乐死的祭司们，你带我去了圣安特鲁，午餐在海上吃下，每个周末在白色的沙滩上，你问了我哦，神志不清。我多么怀念那些日子，因为三个月后他们违背了承诺，他们问你你将无心工作，不为所受的不公而后悔。我们转向上帝，我们灵魂中隐藏的祭坛，为玛丽觉醒的女性旗帜一个现实，而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，我们无需工作就能生存。教授此生课程关于新怒船，新年温热我的黄昏，新年晚的黄昏圣安特罗，凭着新的梦想在沙上留下新的台阶，为了治愈我们的命运，未来的每一个节拍。我是你的女人，你真诚的声音，全人类等着我们，在那蔚蓝的天空下，我会唱出你的故事，你的真理，我们的本质，并且在每一个字里，你会发现我心爱的人的存在。我会每天保护你，勇敢的，不再有分离，成为无尽的礼物，让他们发现你的话。我们的生活多么简单，你有多幸福。遭受如此多的迫害，他们答应给你三年的工作。阿姆雷斯基斯们，你带我去了圣安德罗，午餐在海上吃下。每个周末，在白色的沙滩上，你问了我，哦，神志不清。我多么怀念那些日子，因为三个月后。他们违背了承诺，他们问你你将无心工作，不为所受的不公而后悔。我们转向上帝，我们灵魂中隐藏的祭坛，为玛丽觉醒的女性旗帜一个现实，而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，我们无需工作就能生存。教授此生课程关于新路船，我的话是耳语，一个拥抱呼唤我们返回圣安特罗，编织新的梦想，在沙上留下新的台阶，为了治愈我们的命运，未来的每一个节拍。我是你的女人，你真诚的声音，全人类等着我们，在她蔚蓝的天空下，我会唱出你的故事，你的真理，我们的本质，并写在每一个字里，你会发现我心爱的人的存在。我会每天保护你，勇敢的，不再有分离，成为无尽的礼物，让他们发现你的话。生活多么简单，你有多幸福，尽管遭受如此多的迫害。他们答应给你三年的工作，阿姆雷斯的祭司们，你带我去了圣安特罗， 午餐在海上吃下， 每个周末在白色的沙滩上，你问了我神志不清。我多么怀念那些日，因为三个月后他们违背了承诺，他们问你你将无心工作。不为所受的不公而后悔，我们转向上帝，我们灵魂中隐藏的祭坛，为玛丽觉醒的女性旗帜现实，而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，我们无需工作就能生存。教授此生课程关于新怒船，今天我的话是耳语，一个拥抱呼唤我们返回圣安特罗，编织新的梦想， 在沙上留下新的台阶，为了治愈我们的命运，未来的每一个节拍。我是你的女人，你真正的声音，全人类等着我们。在它蔚蓝的天空下，我会唱出你的故事，你的真理，我们的本质，并且在每一个字里，你会发现我心爱的人的存在。我会每天保护你，勇敢的，不再有分离，成为无尽的礼物，让他们发现你的话。承诺，他们问你，你将无心工作，不为所受的不公而后悔。我们转向上帝，我们灵魂中隐藏的祭坛，为毛你这新的女性气质一个现实，而那里面藏着巨大的力量。我们无需工作就能生存，教授慈善课程，关于喜怒传传。今天我的话是耳语，一个拥抱呼唤我们返回圣安特洛，编织新的梦想，在沙上留下新的台阶。为了治愈我们的命运，未来的每一个节拍。我们无需工作就能生存，教授慈善课程，关于喜怒传。我的话是耳语，一个拥抱呼唤我们返回圣安特洛，编织新的梦想，在沙上留下新的台阶，为了治愈我们命运，未来的每一个节拍。我是你的女人，你真诚的声音，全人类等着我们，在它蔚蓝的天空下，我会唱出你的故事。